我国咸晋南道咸兴市和两江岛会山市先进建成制包厂并竣工投产。由于这些制包厂建成，可以大量生产书包等各种优质而漂亮的包类供应给学生和人民。竣工仪式分别在上述单位举行。